小节呢，继续来听一下孟蔚这首作品呢，叫做《开水与白面包》，来仔细听一下它的歌词。首那不会是爱吧，收录在张靓颖 F 音乐专辑当中。这是一个有一点特别的专辑名称，也是有一点霸气的这个姿态呢，向大家宣告张靓颖的音乐世界当中的野心。来听听这首歌曲。 有

无所谓吧，下一步是天堂。这善良的城市却看不见希望，忽然它眼泪就落下，世界在笑，梦想在打，人生不会是残酷的笑话。 这小节呢，继续来跟你分享一下来自梁静茹《勇气》专辑当中非常好听的《如果有一天》。 现在也只能欣赏唯一的合照一张，难忘了的是每个街角，想念的是当时的微笑。生活中叫做失望，越想念就越孤单。若再被寂寞迎头赶上，我感伤原来只是正常。你是不是也在品尝一个人的咖啡和甜瓜？是也忽然察觉到，多去时间看天色的变化。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时间会不会倒退一点？也许我们都忽略互相伤害之外的感觉。时间会不会倒退一点？

烽火连天赞一直划掉我们几万个兄弟的长江水面写日记有你也能看见涟漪家乡在那美的远方泪水背着光安静的悲伤肩上剩下的木料还能撑到什么地方 有很多比方说三国杀啦三国志啦还有三国无双没有玩过呢也肯定都听说过关于三国的歌曲呢也很多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Tank 的三国恋其实比较起来呢我更加喜欢 Tank 的演唱因为他的填词曲风呢都很不错古典的曲风呢也把握得很好而林俊杰的这首曹操呢比较有现代感就是歌词呢有点散没有那么精听 不是英雄不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 独自走向江奔波月光太温柔曹操不多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听说安国的魔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 我 情对于做我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一切有 家常斑驳，月光太温柔，滔滔不如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别说很多的梦。 Oh, yeah. 在绿，像越走越远的回忆。云长林上的水滴渗透进墙壁，就像挥之不去的你。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想你，酝酿情绪，跟着你呼吸同样空气。慢慢时间在老去，我的美丽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凭着告别地沟油的坚定信念呢，我身边的很多好朋友呢都在逐步的从外面的吃货呢转变成威武的厨娘，回家买菜做饭，出门自带便当，珍爱生命，远离地沟油。连我呢也开始动摇了。 恋爱到了关卡，要来点新鲜的，发自内心 是真心对待， 是真实表态。 我说不够，我还要表现出来， 好我想想制造感动，而且又不能太三情做作， 哦，自然 真的好难，可是我爱， 所以我还是要对你表白。 今天下午我翻开妈妈的食谱，美食好多，色香味样样都有眼。记得那天 干嘛不帮忙？ 今天下午我翻开妈妈的食谱，美食好多，色香味样样都有眼。记得那天看着你痴痴在路边，为了一碗有名的欧巴米线，嘿耶，我的宝贝，现在起我要你的胃。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阿妹妹，叫做《我要为你做做饭》。现在呢，自己做饭才健康。仔细来回想一下，可能是买了车代步的那一天，从此呢，去哪儿都是一脚油的事儿。可能是呢，你公司搬上15楼的那一天，爬楼梯变成了呢，你永远都不进行的一项活动。这一天天的积累呢，你会突然发现呢，自己呢有了一个大肚腩。其实呢，大肚腩不光影响美观，穿衣服呢穿不出感觉，还对自己的健康呢也是非常有害处的。特别是现在在开车在听节目的男士呢，多步行走运动一下吧。我是苏宝，待会见。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放弃了整座森林，只为了一棵爱耶稣。如何让你明白，让你懂？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难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荒野狗，我是否会见你流浪又牢骚？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千万遍，谈恋爱像吃快餐一样方便，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只好向你承诺我会珍惜眼前。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难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荒野火，我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哦哦，如果不小心白头偕老，上天保佑我们恩爱依然，让我们两个牙花白头发，让我当月亮来温暖。